北京电台北广购物为回馈新老会员好礼相送，只要5月3号至5月4号期间来电订购商品，即送您价值960元秀玉肩颈复苏十二贵宾卡一张，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春天啊，是说来就来，离不开美食的朋友们，今天咱们先不聊卤煮炒肝爆肚豆汁儿的，就说说您家自己做的春季美食。 是的，以前一开车呢，看见鱼钱啊，准会上树捋下一把放在嘴里边尝一尝。刚刚长大的鱼钱呢，味道是甜甜的，而且啊越嚼越甜。会吃的呢，可以做棒子面、菜窝头、贴饼子、蒸风糕等等。加了鱼钱吃起来味道更好，又香又甜。还有炸槐花、香椿摊鸡蛋、韭菜盒子、春饼、荠菜团子、茴香馅的饺子、赛香瓜、炒合菜等等，这些老北京的独特美食啊，您要是吃全了，那才算是真的吃春呢。 听着就心动啊。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新北京美食，一个健康安全又老少皆宜的食材，这就是野生海参。200米以下的深海环境，自由自在的生活和生长，每天海底珊瑚岩石的摩擦和碰撞，虽然把这个海参的身上的小肉刺磨得圆秃秃的，但是这个身体啊长得却很结实。 对， 再加上多年的这个休眠蓄能，使得野生海参的市场需求量非常大。就像鲜芋仙的进口野生海参一样。 没错了，来自于地中海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一盒呢是200克，大约有40头左右。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1999元，但今天呢想购开春特惠，凡是打进40071061108 40071061108的朋友，立减1300块钱，只要699就能够订购成功了。 哇， 600多块钱呢，那就是买瓶酒啊、买条烟的钱。但今天600多块钱呢，却可以给全家人做3-4个月的海参吃。热线是40071061108，40071061108。 其实提到这款鲜芋仙的海参啊，我很有发言权。我家人呢是有这个脂肪肝，饮食清淡，但又要保证营养，所以呢，我选择了海参给他。像我女儿读书辛苦，那野生海参呢我给他吃，我觉得我很放心。像爸妈年纪大了，这个身体健康很重要，药补不如食补，海参呢一周吃2次感觉非常好，所以好东西就应该和大家分享。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的野生海参，在我们北京已经推荐已经多年了，品质没有话说，价格也非常实惠。但是像今天这样花699块钱就能吃上3-4个月的野生海参，这还是第一次呢。 没错，现在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想购开春特惠，首次降低门槛，699元就能够订购到原价1999元的进口野生海参。划算到每根海参呢才10几块钱，十几块钱不就是吃个肉串喝杯咖啡的钱吗？但今天的15块钱啊，却可以给全家人煮个海参小米粥，炖个海参豆腐煲，包个海参白菜饺子，一周吃上2次，每次都不带重样的。但现在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花699元吃上1个季度3个月的野生海参，这样的机会可不是每档活动都有的。 对， 所以呢，无论说您是老会员囤货，还是新朋友选择养生，现在就要赶紧抓紧时间，40071061108，40071061108。 手机尾号3697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10几块钱吃野生海参，这和吃条鱼买斤虾的花费是差不多了，那肯定选海参呢。还有6952的朋友订购了2套，说听你们家的海参已经2年多了，一直没下手，今天听说600多块 钱可以吃上三四个月的海参，那一定要试一试。还有9007的朋友订购了四套，说爸妈年纪大了，需要营养的保证，要是海参吃得好，那就长期吃。 确实啊，海参提供的营养成分呢，不是所有食材都能给予的，尤其是这款来自于地中海的海参，每一头都是进口的野生的，是经过大自然的优胜劣汰存活下来的成年体海参。 嗯， 富含了蛋白质、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等多种的氨基酸。 是， 而且呢，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的含量都非常的丰富，是不可多得的海参品种。所以呢，市面上啊，一盒就是1999元。今天呢，想购的开春特惠，裸价直供，花699就能够订购一个季度的进口野生海参了。 嗯， 加油拨打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海参在北京已经推荐有三四年了，如果品质和口碑不好的话，怎么可能推荐到今天呢？再说了，您现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成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的，到时候您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款海参的产地、品级、品相，包括官方统一售价1999元一盒，这些标注的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所以您就放心的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参与活动吧。 是的，手机尾号是1617的朋友呢，订购了三套，说前两天啊，老婆感冒发烧，花了800多块钱。 哦， 今天啊，600多就能给全家人吃上几个月的野生海参，这个健康投资应该花。 嗯， 3594的朋友订购了五套，说600多块钱啊，订购1999元的野生海参，送客户朋友挺好的，有面子。 嗯嗯。 还有2814的朋友说呢，一盒海参600多，价格是不贵，就是啊，能保证是野生的吗？ 嗯，您放心啊，给家人吃的食材我们一定仔细认真。这款海参呢是生长在地中海200米以下的深海里，是自由生长，为了生存每天都要穿梭于各种珊瑚岩石之间自行觅食，所以身上的肉刺啊都磨平了。虽然野生海参看上去没有这个养殖海参那么大，但是营养的聚集和海参的质量不用我说您肯定明白。 嗯，没错了，鲜鱼鲜野生海参的优势呢就在于它厚实的肉质、烹弹的口感、鲜美的味道，还有实惠的价格。想购开春特惠，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699元裸价直供，原价是1999元的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 是 就送到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最后的30秒钟了，加油拨打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好。今天呢，想谈的小话题是正确对待破精生病。破精生病呢，是一种随着年龄增长发生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65岁以上人群的患病率是 1.7%。那我们国家呢，也有统计，每年呢都是这个10万新增的病例啊在递增，所以说实际上这个病啊也是老年的一种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成为啊继心脑血管疾病、老年痴呆症以后的一个严重的威胁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一个疾病。提醒老年人，您千万不要以为啊这个颤抖，这个走路不稳、动作慢和僵硬啊，就认为自己是老了以后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不要以为这样，咱们还要提高点警惕，因为破精神病是一种慢性的进展性的这个疾病。人脑部啊这个多巴胺的神经元呢发生了变性了，坏死了，多巴胺神经递质分泌啊减少了，而最后出现了引起了这个破精神病，表现出呢肢体啊颤动，肌肉僵硬，运动迟缓，睡眠发生障碍，疼痛，记忆力下降，情绪抑郁低落这些症状。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啊这个治愈的方法。你要把破精神病啊完全治愈了没有，现在还没有，还没法呀抑制它的发展。只不过呢是通过一些综合的一些办法来改善症状，来改善我们这些患了破精神病的这些老年朋友，提高他的活质量，延长他的寿命。破精神病呢需要啊终身服药，而且是分阶段性的，不同阶段呢是用不同的药物，不同人是用不同的药物。所以说往往啊老年朋友哥们姐们碰一块的问啊，我有这个病，你也有这个病，他还有这个病啊，你吃什么药啊，那我也吃什么药，不行的。这个破精神病是需要终身服药，分阶段性的，不同阶段呢用不同的药，而且不同的人是用不同的药。所以请注意，不是说别人吃完了这个药挺好的，您吃也肯定好。一旦明确了诊断以后，那么这个呢咱们医生呢就会处理。破精神病呢出现了震颤僵直以及运动迟缓，影响到呢工作生活的，那么咱们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那么一定是要用药物的控制病情，减轻症状，改善生活质量。病人的年纪大了呢，更要啊尽可能的早期的控制，改善这个生活质量，延缓病情的进展。你不控制它的话，病一直在发展呢，那越来越严重啊。早期低剂量的时候给药呢，这个可以得到一个长期的稳定的一个效果。而早期大剂量给药，虽然呢能够使得短期的症状得到一个改善，但是后期的问题啊就很多了。因为这个吃药的破精神病人呢，有一些情况是这样，患者会感到药物啊不像一开始的时候那样管用了。以前服一次药维持比如说4个小时很有效的，现在呢2个小时就不行了，震颤呢就控制不住了。这个时间长了以后，2年3年你就能够慢慢的体会出来。这个是医学上叫做什么药物寂寞现象。就是说你吃一种药吃了时间长了以后，吃到后来这是药物出现了寂寞， 这个最一种现象，末了的一种寂寞的现象，都发生在两次服药之间，常见于呢对左旋多巴胺呢有效的这个患者身上。随着时间的延长，寂寞现象出现的时间越来越早，越来越短，甚至还会出现呢开关现象。怎么叫开关呢？你这个胳膊腿你要往前走一会儿，就整个就停住了，就跟那个我们开那个电灯似的，你关掉了灯了就动不了了。开关的现象以及异动的症状，比如说有的人还会出现呢疼痛，疼痛性的坐痉挛，这种现象呢往往跟左旋多巴胺的剂量啊不足有关系。那么所以啊咱们就说这个事儿啊，这个服药的话呀，就是根据你那个病情，医生会适当的处理。但是怎么能够避免出现这个寂寞的这个现象，或者是开关的现象，异动的一些症状呢？咱们孩子呀要啊就说想一些呢办法的。可以啊，这个用药啊，医生啊会给你分成多次小剂量，可以试试。还可以呢，原来的药的剂量不多的话呀，那么还可以增加一些其他的药物剂量。那么这些方法啊，就可以具体的轮到各个人，咱们不说了吗？不同的人，你服的药不一样，那个方法也有变化。出现呢寂寞现象的时候，可以联合用药。联合用药的话，可以延长呢这个出现呢不出现呢开关的现象。所以这些都是来改善你的具体的这个病的这个情况的。这个帕金森病的话呀，发病的机制到现在弄不清楚。跟感染呢、遗传呢、环境因素啊，以及年龄老化呀都有关系的。但是这个发病的病理改变主要是在大脑皮层的黑质和黑质纹状体通路的这地方，这个是跟运动有关。发现帕金森病啊，这个脑内黑质多巴胺能的神经元变性，变性了以后呢，这个分泌这个多巴胺呢这个量少了，纹状体多巴胺的递质能量含量减少，那么这个由于它出现的这个多巴胺的量分泌少了以后，最后在脑部出现了什么情况，正好跟老年痴呆的情况是相反，它出现了乙烯胆碱系统的功能相对的亢进。老年痴呆是因为乙烯胆碱的量少，乙烯胆碱是我们神经系统的传导的介质，而这个帕金森病的话呀，它是出现乙烯胆碱系统功能相对亢进，产生这种肌的张力增高，最后就出现了手啊、臂啊、腿啊这个震颤，或者是强直僵硬。所以这种情况下呀，咱们呢就是药物治疗必须，但是呢咱们孩子呀可以呀想一些有没有别的办法。55岁以上成年人可以呀会出现呢患帕金森病。那么症状咱们说了，主要是震颤、强直、肌肉强直、运动迟缓、姿势反射发生障碍、脸甚至是面具脸，他没反应没表情的面具的，就跟一个自主神经的功能呢发生障碍，就是植物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流涎就是流口水，出汗，汗腺分泌啊增加，心律不齐，下肢水肿，胃肠蠕动啊发生障碍，甚至到最后大小便啊排泄发生障碍，可以出现焦虑、睡眠障碍、抑郁，到最后有部分帕金森病它也会啊出现到一些老年痴呆的症状。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不精神病呢，是一种随着年龄增长发生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65岁以上人群的患病率是 1.7%。 那我们国家呢也有统计，每年呢都是这个10万新增的病例啊在递增。所以说实际上这个病啊也是老年的一种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成为啊继心脑血管疾病、老年痴呆症以后的一个严重的威胁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一个疾病。除了正规的咱们对帕金森病的这个治疗以外，咱们还可以想一些呢其他的办法，能不能调节调节我们的这个全身的这个状况。因为你老了嘛，咱们就是除了遗传影响的话，那其他的症状咱们还可以人为的改善改善。灵芝中间含有60多种有效成分，那么这些60多种有效成分它是调节我们各组器官的功能啊，能够啊希望它维持在一个正常的状况，促使我们大脑呢供血供氧啊能够正常。那大脑的供血供氧正常了以后，它可以保证大脑呢获得足够的营养，使得我们的神经细胞啊能够发挥一个正常的功能，是大脑皮层中间的黑质和黑质纹状体中间多巴胺的量呢能够啊处在一个正常的状况。当然这个呢咱们说是首先的条件是要保证大脑供血供氧，保证大脑得到足够的营养，这个才能谈到啊咱们能够延缓出现，是不是本来比如说我60岁70岁可能因为大脑供血供氧不足会出现了帕金森病，但是现在呢我通过全身的调理，通过这个灵芝60多种的有效作用啊，在我们全身呢调节以后，全身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供血供氧充足。那么这样的话呢，维持我们体内的一个内环境的平衡，就是说减少我们各个组器官功能表现出来的不正常，减少各个组器官功能呢不正常以后出现的呢各种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所以说这个调理啊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尤其是年老了你衰老了这个各方面表现出来呀、都不如啊年轻的时候那样了，就不如中年时候那样，咱们那时候早就应该知道啊自己啊使得我们体内维持在一个内环境平衡的状态。这样内环境的平衡状态使得我们主器官功能能够维持在就是低一点儿的这个平衡状况，那我们也是平衡，这样使得我们全身呢身体能够协调起来，维持我们各个组器官功能正常的话，那能维持我们这个机体还是在一个有机的统一的复杂的机体啊能够处在一个全部啊整体的这个状况。所以说灵芝起的作用实际上啊就是很简单，在我们体内能够起的作用就是一个全身调理、局部改善。而改善哪一个组织器官，那就是看你的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是哪一个组织器官。所以说咱们对于帕金森病来说，由于脑内的黑质多巴胺的分泌量减少了，使得乙烯胆碱的功能亢进了，肌张力增高了，震颤、流涎、恶心、腹痛、肌肉颤动等等这些状况表现出来了。除了一个药物，咱们是一定要啊合情合理的正规的治疗以外，你也可以改善改善你目前的身体处在一个低谷的不平衡的状况，这对你的保护健康还是有用的。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